圣咏集第90篇。无主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你做了我们的靠山。群山尚未形成，大地环球尚未生出，从永远直到永远，你就已经是天主。你命世人仍归灰尘，说归来，亚当的子孙们，因为千年在你眼前，好像是刚过去的昨天，好像是夜里已经时间。你消除他们，使他们有如清晨一觉，又使他们有如刚出生的嫩苗青草。早晨虽然旺盛繁茂，傍晚割去，即行枯槁。这样，我们因了你的怒火而消耗殆尽，我们因了你的怒愤而昏厥不振。你把我们的罪过全在你的面前摆出，在你仪容的光辉前，我们的隐恶全露，我们的日月都在你易怒中消逝，我们的年岁也不过像一声叹息，我们的寿数不外70春秋，若是强壮也不过80寒暑，但多半还是充满劳苦与空虚。因转眼即逝，我们也如飞而去，谁能体会你怒愤的威力？谁能觉察你怒火的可畏？求你教导我们详数年岁，使我们达到内心的智慧。上主，求你归来，尚待何时？求你快来连续你的仆役，使我们清晨即饱享你的慈爱，让我们能欢欣鼓舞，天天愉快。你磨难我们，使我们受苦多少日子，求你也使我们多少年月时日欢喜。求使你的仆人得见你的化工，给他们的子孙彰显你的尊荣。愿上主我们的天主给我们广施人风，求你促使我们所行的工作顺利成功，求你促使我们所行的工作顺利成功。